那是你的手曾经轻轻安抚我眉头，但也是他甩开了我的手，泄了气的气球，两颗心在微缩的温柔。 锵锵三人行，诸位，咱们的这个，哎呦，小南啊，严明，以色列黎巴嫩回来了啊，不容易啊。一个是小南是在黎巴嫩那边，严明呢是在以色列那边，而且呢，你们俩好像有个什么缘分啊，扯上了点什么？我听他说说你们俩有缘呢啊。 对，我刚才就是和小南在北京第一次见面啊， 嗯， 情不自禁拥抱在一起，因为同事加战友，真感觉到那种战争的气氛的这种交流，和平日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们连线的时候互相能听到， 嗯。 所以这个很神奇啊，电视啊。 他可是在中间嘛，他在以色列，我在这边，那应该就是战场的两端。然后严明当时穿了一个，因为以军要求他们必须要穿防弹衣，所以他可就问严明说：“严明，你有什么东西能保护你自己？”严明就说：“我这个穿着防弹衣，然后我们尽量跟军方怎么怎么行动。”说了一通。 咱们珍珠党游击队配置差点。 然后这边泰戈就问我说：“小南，你有什么来保护你自己？”因为我们当时其实，在贝鲁特街头，大家是不穿防弹衣的，所以我们也没有穿。然后我就只好说：“我说，哎呀，我说我带了一个佛头，我说是我一好朋友送给我的， 非常感人， 他可以保护我。我说我觉得他能保佑我。”然后严明估计在那边就觉得这个傻孩子，无知者无畏，他就很着急，打断了泰戈的话，他就讲：“小南，你一定要小心，以色列的导弹都是精确制导，它的威力有多么多么多么大。”但因为我们的飞行时间太宝贵了，所以中间就给截断了，是吧？ 就我最后一句话没说出来，一会儿就强行打断。 对， 我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现在穿着防弹衣，但我觉得最需要的是小南，我真想给他送过去。 你们俩是战地情缘呢，是吧？ 你知道当时我一个是很感动，但是还造成另外一个效果，就是我觉得以军会有大规模行动了。 哦，你以为是送暗号呢？ 对，我觉得他的话里有话。然后我们在下了节目，因为他说了半句话嘛，下了节目以后，我和我的那个摄影师就狂给他打电话，但是那电话当时烧掉了，还打不通，我们就想完了，他肯定是掌握了以军的什么密码。 可是以军 要学 把我的信号打断。 哎呦，对。对，咱就现在看看画，不是，看看你们留下的这个影像在那儿。 好了，看到我们那个钢珠，黎巴嫩的火箭弹打过来，爆炸了以后，我们马上半小时之内就赶到了。到了现场以后，以色列这些居民呢就很慌张，就从地上捡起那钢珠给我们控诉，就说这钢珠，你看他们多么的恶毒凶狠，这珍珠党人，他们火箭打过来就完了吧，用他的爆炸力，用他的冲击力，但是他弄了钢珠，就是完全是制造更多的人员伤亡。当时我马上就是这一次整个采访，我总是有一个逆反的思维，我很同情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受害者，打过来的炸弹呢也破坏他们的安定的生活，他们也有权利安全， 对， 这是他们的权利， 嗯， 但是我想到了，我突然想到，就几个钢珠就把你们吓成这样，在小南那边，在贝鲁特，刚才我们讲的以色列的5吨级的20吨级的炸弹精确制导，一个落下去就是一个居民区的半边的楼全都倒塌，这么大的威力，我想你们钢珠和那边的精确炸弹怎么比？ 所以你这说，我倒想起来啊，这前几天他们说 CNN 播那个新闻，朝鲜那个发射导弹，所以我现在觉得啊，有些人他不是担心朝鲜发展核武器，可能也是怕他们伤着他们自个儿，就是那个导弹飞出美国的卫星拍下来。飞出1.5公里就炸了，在朝鲜领空就炸了。我说那玩意儿要运载个什么核武器，那不是伤着自己了吗？ 我是去的到第二天，第一天因为是赖斯去嘛，所以是十几天以来头一天没有轰炸。但恰好是我们刚去的那一天，我就会产生错觉，贝鲁特好美啊，来度假多好啊， 没错， 你这是哪是战地报道啊？ 嗯， 第二天就炸了。第二天就是我站在离阳台还比较远的地方，我们摄影师就突然大喊一声。炸了，炸了！他用香港话那样，他也不是惊慌，他只是对，他只是一种就是应急反应。他突然一下子炸，他就会叫起来，我们就跑到那个阳台上去看。然后就是我觉得那种炸弹的声音，就像你想象，就是它跟一般的巨响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很闷的、有内在张力的一种声音。 就说明这个炸弹已经钻到深层了。 对，它是一种，你就觉得你能从那个声音里听出的一种杀伤力。就是很震撼的砸在你心里， 真是难得的，我从来没有现场听见过。 对， 是嘣这么一声， 对，就是很闷，然后 很有内聚力， 对，但是你感觉到里面它那种张力，它不是一种嘣的一声，不是这种感觉，就像你打枪吧，打枪其实我第一次打枪的时候就是小时候学这个中学学射击哈，我觉得那个声音好像是一声巨响，但是吓着我的是它那个后坐力 啊， 它顶着我肩，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但那种力量里好像有很多别的含义，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就说你觉得它那炸弹内涵很深是吧？很有内涵的声音， 就是 咣， 对，就是它不是震动，不是声响，它是一种杀伤力。 这我们在这个进入黎南的时候的，就有一次片中我们看到过，就是我们进入黎南1.5公里左右，前面就是珍珠港村庄，就是突然的以军的压制性炮火就打过来了，我们站在比较高的处，就是十几二十公尺的我估计的距离从我们头顶飞过去，那个时候啊，就好像所有声音都停顿了，那个炮弹的轨迹的声音是一种天外之音， 对， 嗡那种，我们的头发就嗡一股冲击波，就那么近，结果六七百公尺那边爆炸了，然后就是由我们这个法国战长这个徐林平的这经典之作，他很沉着，两米多高，先对着我拍下我本能的蹲下避弹，因为我还是有点常识，再拍炸弹的落点。也就三四颗打在一间房，也就是不到20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 那精确度太高了， 所以我就为小南也他们担心嘛。我们在这边火箭弹一打中，我们记者都扑向这个火箭弹的这个爆炸的现场，在坑旁边做这个报道，因为我们知道他第二颗肯定打不到这儿了。 哎，你这是老兵的经验呢， 它是 躲弹坑里， 对，它散点式，而且火箭弹呢，它是威力呢是几十颗一起齐射打到一个一定的距离内，它有杀伤力，但是单发的时候它很是盲目的。可是小南那边不一样，一个两米的洞，一个两米的洞，它可以三四颗五六颗总是在洞里打进去，精确度就那么强。 我们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图片， 对对对， 就是基本上这个就像他说的，因为这威力很大嘛，所以城里就是基本上是空城。你看现在其实不是很晚的时候， 是不是跟深圳差不多嘛？ 但是你看，其实我站在一条是最繁华的街上， 那 个街道整个没有。这个呢，是我在采访一个什叶派的领袖的时候，我现在采访他不得不去到南部，南部是被炸得最厉害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危险，然后我问这个人，我说昨天的轰炸离你有多远？他说：“哎，远着呢，远着呢，200米。他说200米， 200米。 对，然后这个小姑娘呢，是他请来的翻译。这个小姑娘刚来的时候就浑身在打颤，然后手脚冰凉，然后跟我说：我大脑一片空白，我翻不出来，你不要让我翻了。然后这个是我采访的一个真主党的一个高层的领袖。那么这一次采访应该讲是我们这次里可能冒险冒的最大的一次。 怎么讲？ 因为就是真主党的人是以色列一直在找的 追杀的目标。” 我们去采这个真主党的人的时候，我其实就是我们通过就各种管道找能跟他们接触的人，当然我们也必须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也很多人警告我们说现在找他们是很尤其是 找炸弹。 但是好在小南他并不太清楚这个危险性， 这个 无知者 好在或者坏在好在或者坏在，因为以军的就是这个直到现在他的轰炸有两大的目的，第一就是把他所有的这个武器装备炸掉，第二就是追杀真主党的高级领导人，他们可以不惜几架武装直升飞机去追一个人， 以色列特工很厉害，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采访他，如果万一他手机响了或者以色列军队找到线索的话，那肯定是一个目 标。我要是以色列特工，我就跟踪陈小南就能找到真主党领袖。 可是我当时很紧张的一点是因为我跟那个线人我说我要采访他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一定能跟我联系到，然后呢当他有一天终于联系到的时候，他给我打了一通电话，我才紧张起来，因为他不肯在电话里说是在什么样的地点采访谁，他就用很含糊跟平常完全不同的语气跟我讲，他说给你联系了一个采访，明天早上9点钟。我说采访谁啊什么的，你想要的那个，咱们以前谈的那个，就死活不说，我还以为我英语跟他交流不了，然后我就用我的阿语翻译去跟他讲，然后那个人果然有面色凝重的那个翻译告诉我，明天9点钟做好一切准备，不用多问了，他不会在电话里再多讲，我才感觉有点危险。所以前一天晚上我不知道我要采访谁，但是我也知道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我怕我打给总部，或者我电话也被窃听啊，或者怎么样，我就没跟任何人讲，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的摄影师，我说你愿不愿意去，他说好啊咱们去， 然后我们第二天也是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他到了那以后没有等了挺长时间，因为他不知道我们要去哪个地点，然后他就最后得到了一个指令，五分钟之前人家告诉他在哪，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出发之前也后来也辗转很多，他就接了好多通电话，他好像在跟那个司机不断的说这里啊那里啊，然后他就讲他其实和我们采访这人很熟，以前他很熟，他说但是我现在完全不知道他住在哪儿，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就每天都换很多地方。 真是他就是像一滴水一样融化在人民当中。对对，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讲句老实话，我想象你们俩前线归来得这个灰头土脸哈。那今天我先看你严明，我说你这怎么像海滩度假回来的，皮肤晒得如此贵族，再一看这小男孩更白嫩了，你这哪像是在 错觉吧， 是真的好像更精神可人。 我刚从回来的时候肯定是灰头土脸，因为我们后来又坐车又坐飞机又转飞机，就走了三十多个小时在路上，那我总不能天天灰头土脸说我是从战场上回来的。 所以说当时这是像你们先听上炸弹这个响声啊，我就老觉得真的身临其境的人感觉可能跟很多想象，你比如说想象着血雨腥风，可能是不是也不是那样。 对， 我是跟以军两晋离南，我当时就是恐惧害怕的心里一点都没有。第一次是我和徐林平冒险闯进去的，因为这个炮兵部队在 1.5 公里的时候停着不动了，我们以离边境就在眼前，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跟着他们侦察兵小吉普车，我们开着我们的租来的那个马自达小轿车，很不协调的，银色的还是。完了以后那个乙军说不用担心，他们没有这个空中侦察设备，就是你开什么都可以，开这个敞篷车都没关系。 咱看看，这就是就跟乙军这个零距离接触哈。 这就是我们就是跟随他的这个第二次，跟随他们的这个步兵部队，就是重型的装甲运兵车，但是现在装甲运兵车这个词已经不用了，他们叫步兵战车，因为它是可以冲锋陷阵的，它的装甲很厚实。 我觉得严明现在变得有点像董家耀了。 军事观察 所。对对对， 就是他这种装备吧，就是说他这是一个重型的装甲步兵战车，你看它外挂都外挂很多钢板，就防止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呢它有这个反坦克导弹，因为火箭筒是一般打不动的，但是它反坦克导弹呢还是能击穿。 真是我为什么提到这加药这个军情观察室，我有时候看呢、这个兵器啊，后来我看的时候会忘记，你知道吗？觉得美。你看民兵为什么爱看？爱看军舰，爱看装甲运兵车，它有一种美，你知道吗？可是你想想，那家伙他是杀多少人的？ 对， 实际是凶器啊，这是杀人的，我这个感觉很奇怪啊。 暴力美学， 哎，真是。 对，我们也感觉到，就是你在乙军的这个阵营之中，武器装备那么先进的这种，你很容易受感染，就被他们这种震撼。被他们这种就是臣服，好像是这么厉害武器，但当那个时候记者就要保持很冷静的判断力和很冷静的立场。 但是真是这次大家不都说嘛，说这个我看啊，人民的战争啊，现在好像你找不到一个好办法对付他。你以色列这个都以为，我原来以为几天就给灭了嘛，但是现在这个好像这太难打了，这个真主党啊，怎么这么。哎，小南，你感觉这真主党在当地是个什么威望？ 其实就是黎巴嫩，它是分基本上它是就是穆斯林，它是占大概一半的人口，然后还有这个一大半的人口是这个基督徒。那他们的心态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同。共同的一点呢，就是无论是穆斯林还是这个基督徒，他们都觉得你以色列不管怎么说，你不应该打我的人民，你不应该发动这么大的一场战争。 不是，你比如说，我想当然啊，好比说，你把武器藏在老百姓家里，这所谓的这个人民战争，于是伤了很多平民。那么这些平民，他除了恨以色列之外，他不会埋怨你吗？ 这个就要说，这个就是以色列开始想的。以色列开始想打真主党，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反效果，让你的所有的基督徒或者是你自己的人民遭殃的人，都去恨这个真主党挑起的事端。但是不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多的人是看到，难道你以色列就可以以这个目的来杀我的人吗？杀我的孩子吗？你侵犯我的国土，你让我们这么美丽的一个城市就一下子生活全停顿了。所有的人把枪口指向的是以色列，这是我在那当地感到的最大的一个，就是以色列的这种心理分析是没有成功的，是没有奏效的。 这个真是此意一是非，彼意一是非。 是的， 就是你在以色列听到的肯定就是另外的是非。 对，他们有他们的是非观。他们就完全是很开始是很占理，因为是黎巴嫩真主党呢先挑起所谓的事端，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杀了七名士兵， 扣留两个带走了、嗯嗯、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呢好像是一个正义之师一样打着联合国的旗号1559这个决议里面有三点、嗯、就在六年前 嗯， 以军撤出黎南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黎巴嫩真主党就地全部解除武装但六年过去了真主党不但没有解除武装这越来越发展大壮大20000枚火箭弹几百枚导弹都偷运进来了所以以色列早就想把这个毒瘤他们对他们安全的这个威胁给除掉 我是老觉得因为就是因为是陌生所以老觉得有些情况很难想象你好比拿咱们国家做比较怎么可能允许在南方存在着一个组织它还是武装他还不是政府 嗯 那么但是他又统治而且他好像还 这就是黎巴嫩的很特别的一个情况 国中之国 对他就很他原本就有长期的内战因为他有黎巴嫩是不是像一个普通的一个中东的国家他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他其实是在很多年前是西方是不断的在这里比如说跟他们当地的人混血他也在这里曾经见过那么他就有很多的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这个种族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吧他就怎么说他比好像中东的一些国家更加开放然后显得更加的多元所以在这个那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就打内战打得更加的厉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来叙利亚从那撤出其实出现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相对真空的情况没有人是最大头的没有人是能够统治所有的这个国土的、嗯、那么政府呢就变成很脆弱政府的军队还不如这个真主党的军队更加有势力所以他其实在这个谈判当中他也扮演一个很尴尬和微妙的角色 是啊你的政府怎么谈呢他根本你控制不了这个人呢 这就是这场战争很微妙的地方 政府不能进到黎南地区的 是吗 对吧虽然是他们的领土但是就是说政府军一直是躲在这个黎南30公里以外嘛 对 那么刚才小南说就是一个是以色列撤出来一个真空就是真主党有这个发展余地、嗯、一个是叙利亚在1年多前被迫撤出因为哈里里总理前总理被暗杀以后这个黎巴嫩政府其实是亲西方的、 嗯、哼 所以借这个机会把叙利亚的地面部队呢原来5-6万都给赶出去联合国的决议、嗯、那么他拔掉了一个隐患但现在的真主党呢他其实本来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有点通气的、嗯、都想除掉这个、 嗯、 不论是自己是什么从自己的利益来讲但是现在呢搞乱了 嗯， 以色列就是把这个黎巴嫩的所有的基础设施这个平民百姓全给殃及全给轰炸了 说到平民百姓咱们还可以看看小南的几个百姓生活的照片、 嗯、 啊 这个呢是我们在就是进这从叙利亚进到黎巴嫩的 你看我说这像海滩度假的吗 但是你看 这算战地记者吗 这个方向它不是写着黎巴嫩吗实际上只有这一条路通了、啊、当时那是我们唯一可以取的就是他说的死亡之路因为也不断的遭到轰炸但其他的路根本就给炸断了连车都不能通 啊 所以这个呢是我在 像度假的吗 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对新娘和新郎他们的父母不能来见证他们的婚礼因为他们都被困在村子里道路全都炸断了他们逃不出来但是他们两个人就坚持说我们一定还要举行这场婚礼因为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我们去他的战争我们不管他这是他们来说的那这个呢是在当地的一个酒吧你看这更像是度假但是实际上这个酒吧没有任何的客人了晚上8点钟就停电那么这个小伙子他是24岁他本来呢是打算就人生计划都弄好了在最这个贝鲁特最漂亮的一条街上开了一个小酒吧然后说我的未来我想攒点钱我将来要就娶个妻子怎么怎么样一场战争所有的生活全停顿了他说我预计两年之内不会再有游客回到这个地方我要重新为我的人生做打算但是他说我是在这条街上最早开酒吧的人我一定要把它开下去现在我都不关门我知道肯定不会有客人但是我觉得这是某种精神我们黎巴嫩人我们要活着有意思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不能管他那些 这想法都是我想不到的 是吧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这纸短情长了只有2分半你们说说这次去啊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我觉得最深感触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环境我的感触最深就从海法撤到80公里以南的特拉维夫一到特拉维夫呢就是太平景象海滩上全是挤满了游泳的人旅馆里挤满了外国游客整个的是车水马龙这个晚上呢都到处都是这个灯光就是他就没想到在100公里以外正发生着这个全球瞩目的这么一场硝烟战争当时我就突然有个顿悟或者一个种想法就是说这个天堂和地狱呀怎么能如此的贴近生命和这个死亡的转换怎么能 这么快的就能转换过来，我当时就有点懵了，有这种感觉，因为就是在战场15天以后突然下来以后，又突然有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我说严明啊，真是咱们这个哲人型的记者，你知道吗？他这个感受就都是，哎，小南呢？ 我是因为在快走的那一天，我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去看看这个城市，因为我们都是采取一些新闻点嘛。我们就到了那个海边，因为那个是日落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女孩对着大海在做瑜伽。哎呀，我觉得那幅画面太漂亮了。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聊了几句，他就说，他说太遗憾了，你是在这个时候来到贝鲁特，他说希望不会影响你欣赏这番景色。然后我觉得我是什么感觉，我就在心里不断的问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真的是看到以色列人和这个黎巴嫩人，你可能用一秒钟换电视的频道的时间，你就能看到他们同样的那种哭嚎、面孔、这个炸弹的废墟，然后他们抱着孩子的那种呼喊，都是人类一样的表情，只是语言不同。然后你就在心里不断的想为什么，你自己找不到这个答案。可能这个是给我最大的， 你看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是什么，老让我想起啊，有些人就住在那种高地震区。就是按说咱们的想法，既然有灾难那就走，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住在一个高度危险的地方，只要炸弹没落在他头上，他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那落在他头上呢，他就家破人亡，他就哀嚎，他就哭泣。 家园呢、啊、家园呢、啊、就是这是家的感觉， 他整个这个矛盾就是为了家园。 对， 以色列和黎巴嫩是同一个地理位置，都是蔚蓝的天空，蔚蓝的地中海，细软的沙滩，但是它如此的大差别，就是永远没有宁静和平静。